一段特有的，有着向着广袤的大地的音乐。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看到很多朋友都期待了，今天是电影音乐的主题。而随着《复仇者联盟三》的即将上映，我们都简称《复联三》，我想今天我们再做一组关于英雄的主题吧。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音乐《勇敢的心》，电影的主题，作曲者是 James Horner， 他也以他自己认为的英雄的方式去了那个地方，驾着飞机，飞机失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啊。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为电影《勇敢的心》所创作的音乐，很有着广袤的大地，还有我们认为的苏格兰音乐的特色。音乐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主题，有着爱情的主题，有着缠绵渴望的伤感，也有着英雄的主题，他是那种无所畏惧的勇士，也有着悲凉的主题。可以说音乐中有英雄的赞歌，有爱情的赞歌，也有着自由的赞歌。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今天是英雄的主题，有着不同的感觉。你看这段音乐，苏格兰风笛，可歌可泣，荡气回肠。音乐中有屹立的青山，碧起的蓝天，时而气势磅礴，也时而凄婉动人。而受到视听的冲击，英雄的主题甚至科幻的系列还是以它为最。 我不知道你每次听到星球大战这段音乐是否会激动呢？也许在各种的场景下看过它，在电影院的时候，也许你早前也许看的是还是录像带。每次当星球大战开始曲的音乐开始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永远的文字：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星系，我有一位好朋友，当他看到《星球大战：原理觉醒》2016年那部电影再次上演的时候，当音乐出现的时候，他热泪盈眶，因为这段音乐伴着他的成长，伴着我们的成长。真的是可以说，这部电影它的经典系列能够影响几十年的电影工业的发展轨迹，那就是《星球大战》。1977年，《星战之父》卢卡斯开启了一代科幻传奇，而其实，在2012年，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艾格以41亿美元的价格，其实从卢卡斯影业手中买下了《星战》的发行权。那对于大家来说，我不知道在这之后的这几部《星战》还算不算我们印象当中的《星战》呢？但是无论怎样，开始永远是那样。像约翰·威廉姆斯，他的《星战》永垂青史，罕见的以交响乐为电影配乐，真的是从约翰·威廉姆斯给人们带来的这种科幻精彩，气象万千，高潮迭起，将影片中的波澜壮阔的太空场景还有星斗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在电影当中，我们听过看过很多英雄的主题，对于戏剧，对于歌剧，甚至对于很多艺术来说，英雄的主题、爱情的主题、死亡的主题都是永远经典的主题。而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部很早期的一部电影，这样的英雄的主题，阿拉伯的老人死。 这段音乐真的堪称经典，它就是法国电影配乐大师莫里斯·雅尔。在1950年代末，莫里斯·雅尔在法国已经小有名气，当时他的音乐非常有特点，但是他的事业转折点就是与导演大卫·里恩的相识。雅尔凭借为赛吉·包格农执导的《花落莺啼春》配乐，令犹太裔制片人詹姆·斯皮尔也是注意到他的才华。当然在当时，雅尔其实在好莱坞默默无闻，不过仍然邀请他为已经拍出的《相见恨晚》、包括《孤星血泪》、《桂河大桥》等英国大导演大卫·里恩制作的新作《阿拉伯劳伦斯》来配乐。当时参与这部影片的配乐还有包括当时著名的英国作曲家，我们熟悉的古典音乐作曲家、简约派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还有俄罗斯作曲家哈恰图良，都是我们熟悉的古典音乐作曲家。然而呢，当时呢，其实这两位严肃音乐作曲家对于电影的这部配乐进行的不顺利，那在电影的首映前的四个月，两位著名作曲家宣布退出，剧组呢开始寻找新的人来创作配乐。然而在影院的首映的两个月前，大卫·里恩听到了莫里斯·雅尔为影片创作的一些零星的音乐片段，立刻决定影片的音乐由雅尔全权负责。在短短的四周之内，雅尔完成了《阿拉伯劳伦斯》的全部配乐。所以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熟悉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也许不太适合为电影或者画面或者对于导演的要求来舍弃自己的性格来创作音乐。所以电影音乐作曲家与平时我们听到的在剧院里音乐厅里听到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他们的本身的创作也是不太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百年之后电影音乐也一定成为以后的古典音乐。我是觉得在这样的音乐中和大家签到一定很有特点和有意思吧。来看看各位好朋友都到了没有，微笑你好，还有我爱钢琴 He 景如。说到这里想提醒大家，在周一我们的北京广播大厦与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的合作的音乐会当中，有两位朋友中奖了，当时提到的问题，所以呢请这两位朋友呢与我们之前说定的工作人员联系，因为呢演出是今天晚上的，所以呢特意提醒大家。来说说，继续说回到这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大卫·里恩执导。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英雄主题。这部影片呢是以土耳其入侵阿拉伯半岛为背景，讲述了英国陆军情报官劳伦斯带领着阿拉伯游击队员炸毁铁路，成功的使阿拉伯各族维系在一起的故事。而音乐中其实我们感觉到，这是不是也有点007的感觉呢？主演其实也是非常有名，当时是彼得·奥图饰演劳伦斯，还有很多著名的演员。而这部影片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有看过，但是音乐也使得这部影片留下来并成为传奇。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5月13号，著名小提琴家、指挥家法比奥·比昂迪将带领欧洲加兰古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演绎一整场维瓦尔第的作品，致敬这位巴洛克作曲巨匠，纪念维瓦尔第诞辰340周年。5月27号，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带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向北京观众展现这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广播交响名团的独特音乐气质。5月31号和6月2号、5号、7号，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即将和观众见面。这部歌剧的整个剧情都围绕着德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名歌手和名歌手的工会展开，尤其是剧中的主角汉斯·萨克斯，正是在历史上地位崇高的一位名歌手。他的雕像迄今为止还屹立在曾经的名歌手大本营纽伦堡。5月11号到13号，谢欣舞蹈剧场作品季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接连三天，他将带来《一撇一捺》《未知》《执迷》这三部他编创的作品。这些舞蹈充满着原始的力量，也展现了他多年来在纽约、巴黎、柏林等地进修学习吸取到的养分。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Thank you. 流行。 这是电影《卡萨布兰卡》当中的音乐。对，我们熟悉的那首歌并不是出自《卡萨布兰卡》，而真正《卡萨布兰卡》当中的音乐其实是这首作品，也是叫做《时光倒流》。这部电影有人被誉为是爱情电影，但是我觉得也有写英雄的。豪夫莱包家饰演的这位人可以说具有着很饱满的人物性格，他是一个深情的人，表面看其实好像是个混混，但实际上他把自己的哥哥的性格在影片中展示了不同。卡萨布兰卡是在1942年这部电影上映的，这么多年它成为经典，有的人觉得其中包括英格丽褒曼、亨弗莱褒嘉，其中他们的演可以都是可圈可点，还有令人忘怀不了的就是电影当中的这段音乐。关于英雄性格是多样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觉得也展示了各种类型的关于英雄的影片，你觉得呢？像是电影的骨架，那么音乐则给了电影灵魂，在所有的电影当中激昂时分，动情一刻，包括无言的时分，有时都要音乐让色彩漾出感情，给画面带来生气，令影片的气氛围绕在你的周围，甚至深入你的毛发。来听这个音乐的开始的部分，是不是很像莫里斯雅尔的刚才我提到的那一段，来自阿拉伯的劳伦斯呢？你来听后面的音乐。 各种各样的英雄，其实他们本身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他们有血有肉有情感。而在影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英雄，也和现实中的人一样。我们这里听到的音乐叫做，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吧，风的传说，也许这个版本你没有听过，管弦乐版本的，选自电影《风之谷》，这是宫崎骏与久石让的合作。《风之谷》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未来世界，自从七日之火战争发生后，曾经繁荣的人类文明就此坍塌。一千年后，仅存的少数人类即将被栖息着的虫类广大世界福海所征服。在福海的一角，有一个以海风抵挡虫类来保护人们的王国——风之谷。纳乌西卡是此谷族长的女儿，她乘着滑翔翼，像鸟儿一样自由飞行在福海之上，能和人人害怕的王重新与相通，充满着不可思议的亲和力。而说到背景音乐在电影中的作用，首推的就是对画面场景的烘托，用音乐来渲染，托存着画面的气氛和人物的情绪，加强画面所表现的事物节奏。这里我们听到就是久石让为电影《风之谷》所创作的音乐《风的传说》。大家都在吗？在音乐中来给大家见到二班的朋友，刚才上半时段说了一班的朋友，二班的朋友也是彭城、甲和山人还有邓新荣二说了来签到，每天最开心的时间到了。你的这个文字真的让我很高兴啊，我也是很开心每天这一个小时和大家在音乐中神往相会交流。似水莲花你好，橘子先生，还有安卓、方程、白、罗明阳、清风明月、缅甸猫，还有白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各种各样的英雄，来听听西部音乐的那种乡村大世界的精彩吧。